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最近几天呢，我们都会每天在节目当中送出我们的音乐会门票，这就是在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演出不仅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曲目作品，另外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所以呢，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叫做时光，就是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相信大家可以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那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和我们节目互动，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那现在您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1945年，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设置了关于肖邦生平的故事片《一曲难忘》。影片当年既在中国公映，拨动了广大中国观众的心弦。也是只要有人一问起波兰的音乐家都有谁，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肖邦。今天永恒的魅力，让我们从肖邦的音乐开始穿越吧，穿越古典世界的波兰音乐。 Thank you. 民族是一个很有艺术灵感的民族，自古以来波兰民族能歌善舞。14到15世纪初，在宗教的节日，人们已经开始唱波兰语的宗教歌曲了，而这些宗教歌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5世纪的前半叶，拉多姆的米克瓦伊成为波兰最杰出的音乐家。不过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最熟悉的还是肖邦。肖邦有一半的法国血统，他是波兰的作曲家，他的父亲从法国移居到华沙，教贵族子弟学法语。而在肖邦的身上，母亲的血统是占着优势的，他是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强烈地突出斯拉夫民族因素的第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从此以后，斯拉夫民族因素归入到了欧洲音乐的主流。在肖邦的战争气氛的波罗乃兹当中，波兰民族的血液沸腾得格外有力，他们那种矫健勇猛而拱起的旋律就好像是那种折弯的钢条。耳边听到的是由霍洛维茨来演奏的肖邦升 F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是从古典世界穿越到波兰的音乐世界。说到波兰音乐，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肖邦，肖邦就是波兰音乐的代名词。19世纪是波兰音乐繁荣的时期，声乐音乐和演奏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此时在波兰历史上或在波兰人的心中，肖邦是处在和哥白尼、居里夫人比肩的位置上的。有欧洲的报纸说，上帝把莫扎特赐给了奥地利，而把肖邦赐给了波兰。而肖邦当之无愧的是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和钢琴家。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穿越的话题是古典世界的波澜音乐。 肖邦已经被看作是等同于波兰音乐的代名词了。肖邦是从一而终的爱国音乐家，也是终身献身于一种乐器的第一个作曲家。他能以钢琴表现比别的乐器都表现得更好的音乐，柔美而又坚毅的声音纯净发光，是集那种浪漫和古典于一身的。有人评价说，肖邦的音乐是一种精雕细刻的音画，就像他想念的祖国土地一样甜美而悲伤，而音乐的旋律却是那样惊人的短小、快速、雅致和精美。耳边就是他著名的雨滴前奏曲。肖邦的许多伟大作品都是根据波兰的两种古代舞蹈，就是马佐卡舞曲和波罗乃兹舞曲的节奏而写的。而肖邦舞曲根据它的内容呢，也可以分为那种强壮的雄赳赳的节奏来叙述波兰往昔封建时代的繁华，另一类呢就是有着那种忧伤的情绪。在这里可以听到沙皇俄国压制下饱受苦难的波兰。永恒的美丽穿越午后，今天我们穿越的就是古典世界的波兰音乐。上半时段听到的都是来自于肖邦钢琴音乐，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穿越，可能会扩大步伐，听到的是其他古典作曲家们他们来创作和波兰有关的音乐。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近日捐骨星儿作品展《爱与祈愿丰壤之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捐骨星儿向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作品《莲华梦谈》。作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展览精选了捐骨先生以祈愿和平为主题创作的系列画作中的23幅代表作，展示了在历史长河中艺术力量如何开拓和平未来。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中国古代刀剑文化展主题展览在德胜门箭楼开幕。这次展览由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与市古代钱币展览馆联合举办。展览内容以讲述中国刀剑发展史为基础，从石器时代古至石制刀剑出发，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刀剑发展的全过程，全面系统地向观众展示中国刀剑的整体风貌。展览将持续到11月26号。嘉德四季第52期金秋拍卖会将于9月16号到18号举办预展，9月18号到21号开锤。本期拍卖会汇集了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工艺品、古籍善本等重要门类的4400多件拍品。在这次拍卖会上，中国书画板块将为藏家呈现1800多件书画拍品，于四个专场集中呈现。其中名家墨园专场是四季书画的品牌，这次精选的40件佳作包括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李可染、王雪涛、陈少梅等名家的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穿越的是古典世界的波兰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回来。上半时段听到的波兰的音乐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肖邦的，也是因为有了肖邦音乐的奠基，像肖邦音乐学院的钢琴大师杨克鲁比斯基，还有波兰的钢琴巨匠鲁宾斯坦，他们都非常擅长演奏肖邦的作品。在波兰有许多乐团，其中华沙国家爱乐乐团在世界上是享有盛誉的。那关于波兰音乐这种题材，除了肖邦深爱自己的国家，其他作曲家也同样有所涉猎。比如像巴哈，他就写过几首和波兰有关的小段音乐。 是有着艺术灵感的民族，他还可以影响到国外的很多作曲家，像在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他在尤金奥涅金当中就有一段波兰舞曲。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就是古典世界的波兰音乐。午后，今天我们穿越的是古典世界的波兰音乐，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这里面有一段是波兰的牛车。波兰艺术的民族元素不仅仅深入到音乐家的心中，画家也同样喜爱。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穿越的就是古典世界的波兰音乐。在波兰，室内交响乐团也是很闻名的，是由一些富有天才青年音乐家组成，其中每一位成员都会是独奏家。波兰还有许多室内合唱团，比尔斯科比亚瓦室内合唱团就是享誉波兰的室内合唱团。如今在波兰乃至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肖邦的音乐和波兰最流行的歌曲。波兰最流行的歌曲呢，很多都是和爱情有关的情歌。每逢假日，在距离华沙不远的肖邦故居或者其他地方，总是会举行钢琴演奏会。着很多动人优美活泼诙谐的民歌，而波兰民歌的节奏也是非常灵活和变化的，常常都有着波兰舞蹈的节奏。刚才听到的就是由一首波兰民歌来改编的钢琴音乐，耳边是肖邦著名的华丽大圆舞曲。旋转吧旋转吧，波兰美妙的音乐。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穿越古典世界的波兰音乐。我是王卓，之后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再见。